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10集。很快，三个人仿佛都忘记了这段对话，回到原本的话题上。这朵月亮花和我们之前的一样，这条走廊也和我们两边的走廊一模一样。唐默将玻璃罩放回高台上后，低头看着地上那滩暗色的血迹，唯一能算作不同的就是这滩血了。小男孩说， 据我推测，这条走廊里曾经也有过三个玩家，他们的任务和我们一样，都是找到爱撒谎的月亮花。在选择哪条路进入走廊这件事上，他们肯定先爆发了一次争执，或许他们三个人谁也不肯第一个过去， 甚至出现了武力镇压，威胁队友当小白鼠的事件。这个叫傅文生，不一定是真名的小男孩，非常努力地想加入到唐默和娃娃脸的团体中。唐默看了他一眼，唐默知道，就目前而言，这个男孩是真的想让自己和娃娃脸相信他，因为只有这样，小男孩活下去的希望才最大。唐默接着说，假设他们三个玩家中真的出现了武力镇压的事件，那么第一个进入陷阱的玩家应该是死了。小男孩说， 后来两个玩家以为另一条路是正确的路，他们走上去后疏忽大意，恐怕也死在了那个无底洞里。 顿了顿，他看向唐默和娃娃脸，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抬头盯着他们头顶的那个绿色图形。娃娃脸一笑，看我干什么，小生生。这个刚才还怀疑自己的娃娃脸突然用这么恶心亲昵的外号称呼自己，傅文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愣了片刻，站起来走到唐默的身边说， 赵哥哥，我刚才想到，我头顶的图形是红色的，他们头顶的是绿色的，会不会这条走廊里的三个玩家，他们头顶图形的颜色也和我们不一样？比如 他们是紫色。唐默说。小男孩用力地点头， 我也觉得是紫色，看来你们也去过那间卧室。 唐默没有否认。小男孩想起来说， 所以说从一开始这座城堡里的一些东西就在暗示我们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吗？ 进入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后，唐默收到的第一个支线任务是进入那个玻璃花房。为了找到玻璃花房，他和娃娃脸、白灵女一连穿过了很多个房间，很多条走廊，其中有一间卧室，在那间卧室里，唐默看到梳妆台上有一个花瓶，里面插了三根羽毛，一根是红色的，一根是绿色的，一根是紫色的。因为很少有羽毛会染成这么奇怪的颜色，所以唐默多看了几眼，并且记了下来。而如今，他看着小男孩头顶的红色图形，再看看娃娃脸头顶的绿色图形。唐默说，看来在进入这座城堡后，很多地方都藏了线索和暗示。三根不同颜色的羽毛在暗示玩家，宝石城堡里一共有三支队伍。我们可以多想想自己之前看到的线索，或许对完成主线任务有用。你有看到什么其他线索吗？唐默看向小男孩。小男孩想了一会儿，说， 我在一座宫殿里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雕塑喷泉，那是一条很巨大的蛇，它非常非常大，那座宫殿很大，可是它的雕塑就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因为它太大了，它的身躯在宫殿里翻折了一遍，正好让它咬住自己的尾巴，水从它的嘴巴和牙齿之间喷出来，顺着暗流流出宫殿，不知道流到哪儿去了。 唐默皱起眉，咬着自己尾巴的巨蛇，耶梦加德。娃娃脸的声音响起，唐默和男孩都看向他，只见他靠着墙壁站在一边， 见两人都看向自己，他笑着说， 北欧神话你们没听过？洛基的第二个孩子，一条象征着邪恶的巨蛇，叫做耶梦加德，他最后在诸神的黄昏里和雷神托尔同归于尽了。雷神托尔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锤来我的锤子你拿不动的雷神托尔。 娃娃脸的笑点无比奇怪，他说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整条宝石走廊里只回荡着他夸张做作的笑声。他笑了好一会儿，发现唐默和小男孩都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他倍感无趣地耸耸肩，靠着墙壁哼起了自作的难听小曲儿。唐默在心里大致描绘出了那条巨蛇喷泉的模样，这座喷泉暂时无法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或许喷泉是在暗示卫兵的攻击手段，或者说暗示了走廊的正确出路。比起一条巨大的衔尾蛇，唐默更相信他在那些火盆上看到的奇怪线条花纹更有可能是走出宝石走廊的正确地图。三人在走廊里又检查了一番，确定没有任何线索后，决定出发正式地离开这里。三角形房间的三侧有三条走廊，分别属于红绿紫三支队伍。唐默知道自己的运气一向很差，二选一选条路他都能选择最难的那条路，如果让他来做选择，决定大家从哪条走廊离开，十有八九会出问题。娃娃脸就算了，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唐默看向小男孩，你选一条路试试。小男孩愣了愣， 我吗？ 唐默淡淡地说，三条走廊后面一共有三扇门，你随便选一个。娃娃脸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小男孩琢磨了片刻说， 紫色的这支队伍已经没有人了，现在我们刚好是三个玩家，算是组成了一支新队伍，我们就从紫色队伍的这条走廊里离开吧。 没有人提出反对，三人走到紫色队伍的走廊尽头。唐默转头看向娃娃脸，布鲁斯先生，你最喜欢的踹门。说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门把手的方向。娃娃脸嘴边的笑容僵了一下，半晌他笑得更灿烂。他深深地看了唐默一眼，走到门边一脚将这扇门踹开，轰隆一声，木头大门被人踹开。三人戒备地握紧自己的武器，发现没有任何危险后，唐默先走进这扇门，娃娃脸和小男孩随后跟了进来。当他们看到这扇门后的情景时，哪怕是一贯吊儿郎当的娃娃脸都笑容停住，露出了一瞬间的错愕。只见在这条璀璨绚丽的月光走廊之后，是一片更加瑰丽磅礴的世界，整个世界都仿佛是用宝石雕砌而成的。天花板是蔚蓝的蓝色帕托石，墙壁是鲜艳的红水晶，地面是橙黄色的琥珀石，蓝宝石宛若一片汪洋大海，悬浮在玩家的头顶，碧波荡漾，湛蓝清澈。红色墙面和黄色大地光滑洁净，反射出唐默三人的脸庞。黄琥珀做成的地面看上去太过光滑，似乎站上去就要滑倒，但唐默用力地在地上踩了两下，摩擦力依旧很大，完全不影响走路。看来这里的摩擦力和宝石本身没什么关系，这个就是真正的宝石走廊。唐默斩钉截铁地说道。他很快转过身，门没有主动关上，看来我们可以试一下另外两边的路。三个人再走到另外两条走廊，打开走廊尽头的门。和刚才那片瑰丽唯美的宝石世界一样，这两条走廊的大门之后 也是狭长的宝石走廊。目睹了两次这种人类无法达到的美丽后，唐默已经不再震惊。他分析道，刚才我们进入这条走廊的时候，是从另一个房间打开门进来的，但现在那个房间不见了，变成了宝石走廊。看来我们只能选择进入这三条宝石走廊的任何一个。三人又回到了一开始的走廊，跨过木头大门走了进去。走在这样的宝石之间，根本不需要照明物。这些宝石似乎会发光，莹莹的光辉从宝石内部散发出来。这光芒并不耀眼，但当成千上万的宝石聚集到一起后，将整条走廊照得如同白昼。走在宝石走廊上，唐默第一次有了自己正在玩一场游戏的感觉。这个地方美丽的好似童话。三人走了半分钟，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娃娃脸故意咦了一声，笑道，咦，宝石走廊一共有999个岔路口，这么快就遇见一个了。唐默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得出结论，娃娃脸的游戏规则里也提到宝石走廊有999个岔路口。唐默说，选哪条路？此时此刻出现在唐默三人面前的是两条岔开的路，两条路长得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分别，一条指向左侧，一条指向右侧。唐默将选择题又抛给了小男孩，这一次面对选择，小男孩的额头上渐渐渗出汗珠，他没有吭声，两只眼睛在左右两边的道路上来回移动。最后他抬起头看向唐默， 这次还是由我来做选择。 唐默神色平静， 我运气非常差，让我选八成可能性会出问题。 娃娃脸插嘴道， 运气不好那就按照你选的反方向嘛，你选哪儿我们就走另一边。 唐默瞥了他一眼， 哪怕你选反方向说不定也会出问题，因为这个反方向也和我的选择有关。 唐默对自己那差到逆天的运气从来不抱任何希望，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怀疑自己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有一本那么贱兮兮以骂自己为奋斗目标的异能书就算了，还有差到让人无力吐槽的运气。听了唐默的话，娃娃脸笑了笑，他张了张嘴似乎又想说什么话，但嘀咕了一句反正你们也接不了我的梗，就又闭上了嘴。选择权回归小男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